电到 abcd@rbc.cn。 关注广播，评议节目，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6566-1566。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路况信息。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健康加油站每周六向幸福出发系列节目是由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与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每一个生命的孕育都是奇迹，每一个个体都可以尽善尽美，每一个家庭都期许幸福安康。追寻绚烂霞光，承载美丽希望。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每周六与您共同了解成熟的秘密，见证生命的奇迹。 好的，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白琳。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的嘉宾，为您特别邀请到的是北京朝阳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田龙副教授。您好，田主任。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的做客。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男性生殖健康，我们要从娃娃抓起这件事儿哈。先来给我们简单科普一下，比如说男性的生殖健康，通常从您所在的这个临床科室，我们涉猎到的是哪几块呢？ 从年龄阶段上来讲呢，我们现在男性健康关注的年龄段呢，逐步的向前来移，所以从年龄段我们以前看的大多数都是成人，但实际上来讲大家可以思考一下，从儿童到成人之间呢，实际上它不是一蹴而就一下子就跳到成人的，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儿童和青春期的发育过程。而有一些男性的疾病呢，在儿童和青春期期间呢，它就能够表现出来，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把我们的关注时间点呢往前移，治病于未然也好，或者是及早发现及早治疗也好，所以对成年的男性健康来讲呢也是非常有意义的。那么对于儿童和青春期儿童啊，青少年儿童这种男性儿童的疾病来讲呢，我们大多数呢所关注的点呢，男性疾病呢，一个是外生殖器健康，这是一种疾病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内分泌发育的问题。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少的一些罕见性的这个肿瘤，这个非常非常少。所以我们主要的关注点呢就是两个，一个是以外科疾病为主的一些男性生殖器的一些发育的异常，第二个呢就是内分泌的发育异常。 嗯，所以说在这里也特别要提醒所有的家长朋友哈，真的是如果关注男性生殖健康的话，这件事儿还是越早抓起越好，像您说的防患于未然也好，或者是早发现及早的干预和治疗变得特别的有必要了。好，那么大家关于男性生殖健康方面的问题呢，也是随时可以来和我们的嘉宾互动和交流的，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提问通过文字留言的关系送过来。 男性儿童和青春期人群是介于儿童和成人之间一个特殊人群，这个时期往往是男性生殖系统发育最关键的时期，也让不少家长心存困惑，怎么判断孩子生殖器官是否异常，孩子包皮过长到底该不该割， 儿童期频繁手淫会对以后的性功能造成影响吗？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邀请北京朝阳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田龙副教授跟您说说，男性生殖健康应该从娃娃抓起。 好的，健康加油站这个时段我们要来关注几条健康资讯。来关注第一条，这个和吃是有关系的。您知道吗？孩子常吃这几类零食啊，可能会变笨。首先呢，就是高能量的零食，比如可乐、糖果、薯片、巧克力、炸鸡等，它会增加肥胖、高血压以及各种慢性病的风险。长期摄入会减弱大脑学习和记忆信息的能力。其次呢，就是含有激素类的零食，比如说像鸡脖、鸭脖、雪蛤、燕窝、蚕蛹、蜂王浆等，吃多了容易导致性早熟，影响孩子智力。另外，含铅多的零食，比如爆米花、皮蛋、罐头食品等，吃多了也是容易出现记忆力减退、精力不能集中、反应迟钝等，久而久之将影响孩子的智力发育。再来关注其他消息，一些有糖衣包裹的降压药跟巧克力豆一样甜，还有一些健胃消食片像奶片，只要家长稍不注意，孩子就可能误食成人药物，产生安全隐患。由于小孩年龄小，肝肾功能发育尚未完善，一旦误服，如果不及时发现，没有在短时间内进行催吐或洗胃，对孩子的身体造成危害比成年人会更加严重。所以呢，健康加油站提醒家长朋友，一定要将家中的药物妥善保管，尽量将药物放在孩子拿不到的地方，以免误服事件发生。一旦发现孩子误服药物，应该用手或者是棉棒刺激孩子的舌根部催吐，并第一时间将孩子送到医院进行洗胃等相关处理。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林。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北京朝阳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田龙，和您聊聊男性生殖健康应从娃娃抓起。近些年呢，我们看到一些这个数据哈，可能是跟那个男性生殖方面有关的，一些数据是不容忽视，同时呢现状也是不容乐观，那就是男性生育能力逐年呈现一个比较下降的趋势，而这个婴幼儿、儿童以及青年男性的生殖健康问题呢，长期以来又不够受到重视。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儿童时期、青春期的生殖健康问题。在这样的一个时期，比较常见出现的问题都有哪些呢？ 比如说包皮啊，这个大家都很关注，包皮过长，这个有的时候呢龟头露不出来，什么时候选择手术，手术的方式有哪些，这个对孩子的好处和益处是什么等等，很多家长都很关注。另外一个比较常见的问题呢，就是说怎么我这个孩子，有家长问这个为什么小鸡鸡这么小呢，还挺胖的，那这样子将来会不会影响到生育啊。那么这些呢，实际上都是关于到男性生殖系统发育的一些问题。那么这是叫青春期前，那么青春期期间呢，出现很多的问题呢，是关于这个孩子啊朦朦胧胧已经有性发育所出现的一些困惑啊，比如说有遗精啊、手淫呐、关于这些问题，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异常的情况。那可能会很多人呢，对于这种突然出现的生理性的改变呢，会有困惑，孩子困惑，家长也会有困惑。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真正的一些疾病，你比如说精索静脉曲张，比如说这个隐睾，阴茎在发育过程当中，随着青少年的发育，勃起的次数的增加，他发现阴茎勃起之后是弯的等等。所以这些疾病呢，在小孩的时候呢，就像一个蛰伏睡眠的这个时期一样，他这些生理性的男性生理性的表现呢，他在婴儿儿童时期他表现的不明显，但是随着性生理、性心理的发育，那么他苏醒了，他发育了，他长起来了，这时候他出现了一些相关的问题，被大家所发现。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到了一定的时期，这个时候孩子像您说他懵懵懂懂，搞不太清楚我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然后甚至有一些孩子可能还会带着恐慌的这样的心情哈。 对对。 而 作为很多的家长，可能也都是初次作为父母。 嗯， 作为家长的时候呢，他甚至可能已经不太记得自己小的时候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嗯，这个时候又该如何的去跟孩子沟通和交流，或者是作为家长，怎么来准确的判断孩子当时的情况？我们说是属于啊，这个生理期的一些正常反应， 嗯， 还是说可能是疾病角度， 嗯， 有可能是某一种疾病的出现， 嗯， 这个怎么办？ 这个来讲呢，实际上还是属于一个青春期男性儿童的啊生殖健康科普的一个内容。所以呢，我们最近啊，就是我们组织了一些专家，有国内外的，有做男科的，有做性心理的，有做儿科的啊， 嗯， 我们集合起来呢，在我们这个学会的这个组织下，我们要写一本青春期儿童的这种科普书啊，这样大家可以在网站和书籍上呢可以看到，就能首先进行患者或者儿童或者家长的一种教育， 嗯， 就能分得清哪些情况是正常的生理现象，不必惊慌，哪些情况是异常疾病的早期信号，可能要及早去就医。所以呢，我第一次就是在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呢，就儿童及青春期男科疾病给大家做科普的广播。这也是我们这个学会和学组呢，想给大家进行科普教育的一种尝试啊。 嗯， 所以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尽量的可以问。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不可能在半个小时的节目把整个系统性的，它是一本书的内容，给大家都讲得很清楚。 嗯， 所以我们今天就讲一个概要，框架式的概要。另外一个呢，再讲一些大家最常见的关心的一些问题。 好的，那这本书大概什么时候可以面试？ 我们正在编写，大概我觉得明年2019年应该能够面试。 嗯，那如果是现在哈，我们的家长朋友觉得孩子处于儿童期啊，或者是青春期的家长，他怀疑担心孩子的生殖系统有问题的话，这个时候去医院我们应该到什么科室，是就诊也好还是咨询也好？因为现在我觉得咱们的分科越来越细哈，这个儿科呀，泌尿外科呀，甚至有一些医院也有专门的这个男科，到底应该怎么来选择？ 目前上来讲呢，大多数疾病啊，现在还是在泌尿外科。你比如这个儿研所， 嗯， 它有泌尿外科的医生，他这个时候呢，对于包皮啊、睾丸呐、啊、阴茎这方面的疾病呢，都能够看，是没问题的。如果是到了青春期啊，关于到性发育异常或者是比较明显的这种生殖系统的异常的时候，可能泌尿外科医生呢就不是特别的专业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在中国医师协会下面专门设定了一个学组，叫青春期与儿童健康这个学组当中，下面又设了一个男科学组。 哦，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现在正在全国啊，先成立这个叫儿童及青春期的男科门诊。这个男科门诊呢，朝阳医院，北京朝阳医院会开，上海呢是上海交通大学的第一附属医院。那么还有这个西安交通大学的第一附属医院， 嗯， 那么还有一些其他单位，那么这个呢，实际上是国内首批开展的儿童及青春期的男科门诊， 专业的男科门诊， 专业男科门诊， 啊，对，所以其实以前你像很多的这种问题的话，跟这个泌尿系统相关，我们可能这个泌尿外科就诊， 嗯， 但是呢，像一些跟生殖哈，尤其是可能想要宝宝的这样的一些家庭，有一些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会去选择专业男科， 嗯， 但是像您刚才提到的这种，我们将会在儿童期、青春期的这样的一些男孩子， 嗯， 他们可能也要面临有这个专业的男科来解决这个年龄段他们遇到的问题了。 对， 好，那在这里呢，我们就提示家长朋友哈，可能您的孩子如果处于不同的年龄段，在北京的话，我们的这个首儿所、儿童医院、泌尿外科， 嗯， 这个是就是小宝宝的很多问题哈， 七八岁 是可以解决的， 就是青春前期以前的。 一般我们现在年龄段是怎么个划定？ 我们一般来讲呢，就是现在一般的是14岁之前呢， 嗯， 是儿童。但是呢，我们有一些男孩在13岁、12岁已经发育了啊。 哦， 那么进入青春期以后的有一部分也在儿科来看，14岁以后的有些疾病呢， 嗯， 那么也可以到我们朝阳医院和其他医院的成人泌尿外科和成人男科去看。 嗯， 啊，我们医院看的这个疾病的年龄段还是比较广的啊，从小孩的尿道下裂啊到隐睾， 大概我们看到最小的四五岁的男宝宝我们也看、也看。 所以这一点其实要提醒家长朋友，因为我们知道在北京他的那个按年龄段、尤其按这个专科医院、然后在看病的这个年龄段的划分上还是 挺比较严的， 比较严格的， 对，比较严格的。 对，但是在这里呢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就是朝阳医院咱们的这个泌尿外科所涉猎到的一些这个分科越来越细了、 对， 这其中包括有一些很小的小男宝宝， 对， 他们的问题在这里也是可以得到解决的，是吧？ 对。 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唐妞妞，她说儿子出生的时候呢就发现这个阴茎啊只有黄豆那么点大，当时看了把他吓坏了，就很担心会不会长大之后这样没有性功能啊。 实际上来讲呢，我们看到的并不是实际上真实的现象啊、这个所以眼见为实这句话也不对。所以呢这个小宝宝呢，这个网友提的问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叫隐匿型阴茎，也叫埋藏式阴茎。这种小宝宝呢就比较胖啊，比较胖的情况下他的阴腹部的脂肪就比较厚，阴茎呢就埋藏在里面。这个鉴别怎么鉴别呢？很简单，您用食指跟中指啊在阴茎的两边向阴腹部一压，如果皮肤压下去了阴茎能露出来，那就是说明阴茎啊平时被埋藏在这个阴腹的这个脂肪里面了， 被肉肉给埋起来了、 对对对，这种情况实际上叫隐匿型阴茎。这种情况呢随着孩子的发育应该慢慢会得到自我的纠正， 比如说他慢慢的瘦下去了，那个地方的脂肪层没有那么厚了， 对，他这个 不具备遮盖能力了， 对，这个 baby fat 他小了。 嗯、 那么也有一些情况呢，就是青春期或者儿童期的这个肥胖问题啊很严重，所以他这种情况得不到纠正，到了青春期或者青春后期依然是这种情况的话，可能就要找外科医生来给他做一个矫形手术了、就是隐匿型阴茎的矫形手术。 也就是说生了男宝宝之后、我们的爸爸妈妈还真得来观察一下， 对 啊、我们说的这个小鸡鸡它的这个长度 对 到底是什么样的， 对， 然后呢接下来可能随着他这个生长发育年纪一点点大了哈、我们的爸爸们可能就要留心观察一下了， 对 对, 对, 对， 到了不同的时段诶他的这个长短是否发生了一些变化。那如果说这孩子可能都已经五六岁六七岁了，还跟出生的时候那样，这是不是就不太对呢？ 对，所以呢我们出生的时候呢新生的这个男宝宝啊父母要做一些自我的在家里的一个家庭式的一些检查，比如说看看阴茎的大小啊、看看两边的小蛋蛋里面这个阴囊里面的小蛋蛋有没有是大还是小啊，是不是一高一低，那这些情况实际上我们基本都能在家里都能检查出来。第二个就是尿尿的出口的位置是正前方呢，在这个龟头前端呢，阴茎的前端呢，还是说在其他不好的这个异常的部位？ 这个就是比如说看这个撒尿时候的这个方向， 对对对， 是不是也是一个判断指征？ 对对对，所以呢，这些检查都是一个基本的常识性的检查。像刚才白老师所讲的。如果说这个孩子呢阴茎也很小，小蛋蛋也很小，那这个时候呢要怀疑是不是孩子有发育方面的问题哈。尤其随着年龄的增加，五六岁甚至到了七八岁，个子长得也比其他的小孩慢，生殖器呢也相对同龄人要小，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怀疑看看他有没有内分泌发育异常的问题啊，因为这个小男孩在发育过程当中啊，他的下丘脑垂体性腺轴，我们叫 HPT 轴，是性腺轴。这个性腺轴呢，在男性的生殖系统发育过程当中呢，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这个性腺轴或者其他的内分泌系统出现了问题，孩子就会出现生殖系统和其他系统的发育异常的表现。对， 那这个时候通常给点专业的建议哈，一般几岁的时候我们要流行观察这个变化，如果发现有异常就应该及早去就诊呢？ 大多数来我们那儿就诊的孩子呢，就是大概是就是到我们医院，因为我们毕竟不是儿童医院，年龄就相对偏大一点了，就是大概十岁左右的孩子。家长的最主要的主诉呢就是说，我们家小孩怎么这个生殖系统发育，就小鸡鸡、小蛋蛋为什么发育的那么慢呢？比较胖，个子有的长得也比较慢。 主要是担心这个问题来的。那实际上来讲，那么有一些孩子是以个子长得慢、矮小为主诉到儿童医院去看的。 嗯， 因为在太早的时期呢，生殖器的发育呢，它在儿童时期实际上是很缓慢的啊，这个不是为大家所特别的关注。那么大多数的青春期前和青春期这个过程当中，主诉这个孩子发育的不好的来的比较多。 对，主要还是在这个个子上。 嗯， 有一些家长就觉得我们家孩子怎么比人家矮了半头或者是一头还要多哈。 对对对。 对，但是其实这个时候如果从我们的专业医生的角度，有可能帮他看一看他的这个生殖器是不是也是同步发育的那么缓慢。 嗯， 这种的话就应该是到这个跟内分泌相关的科室去就诊了吧。 对，儿童医院呢实际上这个分的是比较细详细的。 嗯， 那有一个疾病就是儿童内分泌科。 嗯， 儿童医院的内分泌专科啊，我们学会当中也有很多老师是北京儿童医院的内分泌科的教授，也可以到叫生殖内分泌的专业，比如说协和医院，它的内分泌很强。 嗯， 它其中呢就有一个生殖内分泌专科。 所以以上这些信息都供家长们的一些参考。 嗯，对。 那么孩子在一些不同的年龄段注意观察他身体的一些变化。 对， 不仅仅包括个头的这么一个变化。 对对对 对, 对，刚才像您提到了我们这个孩子啊，他从出生可能到这个青春前期， 嗯， 其实好多年都过去了。 对， 但是这段时间呢，他的所谓的这个外生殖器系统可能发育的就是比较缓慢的一个阶段。 对 对，家长光凭这个特点或者是指征的话，也有可能是不太好判断出来是否异常的。 对 对，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的节目可能就是一个提示。 对， 起码让家长在不同的这个年龄段对于孩子的身体发育变化要有一个关注了。 是的。 嗯，好，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朋友的提问。他说儿子现在2岁，最近只要一光着屁股，他的食指老是去按他的阴茎，现在用什么方式能让他不去摸呢？这么小的孩子这算早期手淫吗？不会促使他性早熟吧？ 后边两个担心倒不至于。第一个，这不是手淫，而且呢这个也不会引起性早熟。性早熟的启动呢不是由外部刺激造成的，而是由于药物或者疾病引起的性腺轴异常所导致的这个性早熟。 嗯， 那么这个孩子这样做的原因啊，有可能是好奇啊，好玩。那么第二个呢，有可能是这个包皮肠里面有包皮垢，有一定的炎症痒啊、 哦、 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再观察看看，也不一定需要特别的担心啊、 嗯、其实都有这样的一些经验了哈。家长朋友现在都知道，大部分孩子现在通常上幼儿园之前，很多的孩子都是带尿不湿的。 嗯、 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 嗯、 但是如果是家里面有老人的话呢，又通常会有这样的一些行为，就是在家里边嘛、 嗯、 我就光着屁股满地跑就好了、 嗯、 那个不要让他拿这个尿不湿给他捂着。 对对 对, 对, 对， 但是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我记得以前好像看过一篇类似的报道、 嗯、 就是到底我们在家里面这个时候给孩子穿上开裆裤， 嗯， 然后呢还是说应该尽量的，不管是尿不湿也好，还是说那种能够不裸露外阴的这样的一些裤子是比较合适的呢？ 睾丸阴囊的温度呢实际上是比体温要低1度到2度的啊，它利于睾丸的发育，温度要低一些。 嗯， 那么实际上男孩呢还是不要长时间穿尿不湿比较好一些。 嗯， 也容易引起湿疹啊。那么从卫生的角度来讲，可能你穿开裆裤会接触到一些比较脏的外界的东西哈、啊。所以呢我个人的建议，从医生的角度来讲，如果能够训练孩子及早的自主排尿，那么还是就早点摘掉尿不湿比较好一些、 嗯、 穿一些比较通透透气的啊，但是又是便于脱下来的这样的不是开裆裤的这样的、 嗯、 衣服会比较好一些。 我们再来看一看下一个问题。要是家里边有一个男孩，可能从出生那一刻开始呢，很多家长开始关心这个宝宝的小鸡鸡包皮是否正常。这个就像您说的似的，科室里面问到的最常见的问题之一了哈。听说现在许多家长是愿意选择寒暑假给孩子做包皮环切术。咱们医院这寒暑假的时候，泌尿外科做这个手术的多不多？ 很多。 嗯哼， 很多。因为我们那边青少年和成人会多一些。那我听说儿童医院跟儿研所 到了暑假的时候呢，就是叫爆棚哈，这个病人小孩特别多。 一般多大的孩子，我们可能给他实施这个包皮环切术的时候就全麻了。 嗯， 但是如果说到了一般多大，或者是他这个依从性比较好的情况下，其实是局麻就可以完成的，是吗？ 对，那么我们首先给大家讲一下包皮环切这个工作哈。 嗯， 中国的包皮环切大概是在5%，美国的包皮环切的几率呢大概是在80%，也就是说100个人当中70-80%人都会做包皮。那么中国呢，包皮环切的几率是比较低的。那么环切的时间来讲，在美国特别有意思，美国做环切的医生呢是妇产科医生。什么意思呢？妈妈生完宝宝以后顺手就把男孩的包皮给切掉了，这个时候是这个时候是不打麻醉的，因为小孩呢 刚出生，哎， 刚出生，因为手术也很快啊，就这个几分钟的事情。他认为这个时候孩子的痛觉啊都还没有完全建立啊，所以也很快。所以在美国是这样子，在中国和韩国呢很少有妇产科医生做的，在韩国大多数是儿科医生在做，在中国呢是儿科医生做一部分，但是成人泌尿外科医生又做一部分。包皮环切的好处是什么？最大的好处是能够降低性传播疾病。大家最近都知道 HPV 病毒很火哈，三价、九价疫苗等等等等这些，但实际上来讲呢，包皮环切能够非常好的改善，就是夫妻或者是伴侣之间的降低这种性传播疾病的这种几率。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包皮过长的情况下呢，它本身就是一个藏污纳垢的地方，所以呢，包皮环切可以降低自身和配偶的这种性传播疾病。特别是呢，2010年美国疾控中心在非洲的调查发现呢，包皮环切能够降低，大数据的统计下啊，能够降低艾滋病的传播几率，这个是60%多的几率。所以他们也讲，包皮环切是目前最经济可行的防艾措施。这方面的研究我们跟美国的康奈尔还国内的一些其他同道在非洲和在国内做了很多的研究。 嗯， 这个项目呢也是比尔盖茨大概前前后后啊资助了800多万美元的一个项目。 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包皮环切它的这个意义所在，好处不仅仅是对于个体，对于将来的这个家庭的幸福， 还是对整个社会都是非常有益处的。 好，那具体我们怎么来判断孩子是否包皮？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5年，惠达卫浴。 光阴见证变迁，一砖一瓦也关情，记忆擦亮传奇，精华儿女多才俊。 您猜怎么着？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胡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胡同。 6月1号到30号，北京电台听评月，期待您建言献策。 今年将继续推出台长的时间视频直播，北京电台总编辑也将在北京广播网及网络直播平台与您现场互动。 您对北京电台提出的意见建议，可以发送稿件到 abcd@rbc.cn。 关注广播，评议节目，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 我是演员张歆艺，为您朗读《朱香的等了许久的春天》。我仿佛坐在一只船上，摇过了灰白单调的荒岸。现在躺入一片鸟语花香的境地，我的船仿佛并未前进，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健康加油站每周六向幸福出发系列节目是由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与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每一个生命的孕育都是奇迹，每一个个体都可以尽善尽美，每一个家庭都期许幸福安康。追寻绚烂霞光，承载美丽希望。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每周六与您共同了解成熟的秘密，见证生命的奇迹。 今天为您健康保驾护航的是来自北京朝阳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田龙，和您聊聊男性生殖健康应从娃娃抓起。各位可以把您的相关提问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加关注，通过文字留言与嘉宾实时互动。 男性、儿童和青春期人群是介于儿童和成人之间一个特殊人群，这个时期往往是男性生殖系统发育最关键的时期，也让不少家长心存困惑。怎么判断孩子生殖器官是否异常？孩子包皮过长到底该不该割？儿童期频繁手淫会对以后的性功能造成影响吗？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邀请北京朝阳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田龙副教授跟您说说，男性生殖健康应该从娃娃抓起。 好，上半段我们正好说到了这个包皮过长，尤其是目前呢快到寒暑假的时候，都是这个孩子做包皮环切术的一个高峰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哈。 对对。 那说到这个包皮过长，现在已经有非常多的国内以及国际上的这样的一些数据说了它的这个好处。上半段这个好处田龙主任还没说完，您请继续。 那么我们泌尿外科医生呢，有一个没有得到完全印证的这样的一个印象啊，因为我们讲什么都要讲依据的哈，就是呢我们认为在青春期前做包皮环切对于孩子的阴茎发育和龟头的发育是有好处的。 嗯 啊，这是我们的一个职业上的一个感官。那是不是这样的呢？当然可能还需要一些临床的对照研究，比如说这些孩子是做包皮的，那些孩子呢是不做包皮的。 嗯， 把成千上万的孩子们叫在一起，拿数据统计一下，是不是这个做过包皮的这群孩子要比那个要好。但是我们还没有这样的一个很详细的临床研究哈，但是我们的感官上来讲，做完之后是有益于孩子的发育的。 哦， 嗯， 哎，包括刚才说的是这个包皮过长，以及现在非常多的这个包茎的出现，这个都怎么来判断呢？在家里边可以很好判断吗？ 所谓的包皮过长呢，就是龟头尿道口呢不能外露，被皮肤所遮盖，但是把这个皮肤啊向阴茎根部突 吹的时候呢，龟头能够露出来啊，这个就叫包这个包皮过长。如果你推这个皮肤，龟头露不出来，很狭窄的一个小口或小环儿，这个就叫包茎。 哦， 那么这个实际上判断来讲呢，也是要分年龄的。从出生到青春期完成这个过程当中来看呢，正常的情况应该是小的时候龟头呢不能外露，即使你推啊，就皮肤往上翻也翻不出来。 嗯， 那么随着阴茎的慢慢的发育啊，雄激素的少量的分泌，但这个时候呢，包皮开始发育，包皮口呢，包皮环的这个口呢开始松弛，慢慢呢，从生理性的包茎就发育到了生理性的包皮过长。比如小孩一两岁到三岁之前的小孩，龟头露不出来，这个可能是正常的。 嗯， 那随着到三五岁以后，包皮发育了，但是还很长，但是能翻上去，这时候包皮过长呢也是正常的。到了青春期和青春期后期的时候，这个时候啊，阴茎体的发育就慢慢使得皮肤啊自然而然的向后退。这个时候，如果包皮还是过长，或者还是包茎啊翻不上去，这个时候就是有病理的情况了，就是不正常情况了。 这个一般是多大年龄呢？ 我们现在青春期大概是在13-14岁吧。我们先把它的一个自然的演变过程要搞清楚啊，1岁到3岁是包茎的，这个时候不要紧，避免它感染就好了。 嗯， 那么从3岁到11-12岁期间呢，因为它阴茎体还没有完全发育，这个时候呢，包皮过长是允许的，但是呢，包茎就不正常了。 哦， 啊，应该能翻上去，翻不上去是不正常的。那么到青春期后期，应该看到了。包皮已经能够翻上去，尿道口外露的这种趋势了。 嗯， 如果还没有，那这个阶段也是不正常的。 哦， 所以我们按照年龄的阶段来看它的生理过程，晚于生理过程的就是病理过程。 嗯，好，这个里面呢既有这个包茎， 嗯， 这个是我们要在这个3岁之前来判断。 嗯， 即使是3岁之前有包茎这样的情况，其实也是属于生理的，是允许的这样的一个变化。 对 对 对， 到了这个，比如说13岁之前，11-12岁之前， 嗯， 这个时候呢，如果说孩子还是处于包茎情况之下，那这个肯定就属于病理性的了。 对对对， 对，这个时候的包茎呢，家长就要注意，他有可能需要我们是通过手术来处理吗？ 有一些方法呢，其实。如果小朋友自己已经开始洗澡了， 嗯， 你说哎，每天把这个包皮翻上来洗洗里面， 嗯， 他有的时候自己在洗澡的过程中一点一点的就会让他 可以把它推上去， 哎，对，这口慢慢就松了、 哦、 啊。另外一个呢，要预防，注意避免感染，尿尿疼，包皮口红，这个时候呢， 嗯、 家长呢可以拿小的注射器，1毫升、2毫升的注射器，啊，用一些稀释的高锰酸钾。或者洗鼻肽的溶液，哎，对着这个包皮口呢，把包皮腔里面的脏东西冲一冲。 哦， 它有的时候这个包茎呢，它是属于有炎症之后形成的粘连，所以呢，我们如果能够避免炎症啊，经常冲洗干净，它慢慢随着发育，它就能够这个龟头啊就能够露出来。 嗯， 如果形成炎症粘住了，它就出不来。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一是注意卫生。建议这个爸爸帮这个多教一教这个小男孩怎么来清洗外阴啊，洗的时候要洗澡的时候要往上推一推，如果出现了炎症的情况呢，要及早的进行一些护理。那么以前呢，对于这种反复包皮粘连的啊，那么有些医生呢还建议分粘，就是用钳子把这个这个粘连地方分开，然后再把它翻上去，孩子很痛苦。 哦， 啊，所以现在来讲呢。一个重点就转到，一个是重点的要预防这种情况，第二个如果真的出现了一种炎症性的反复粘连呢，那我们就把它分开了以后，就把包皮环切一下做了， 哦， 就别让孩子反复的这种受罪了， 避免了后顾之忧了。 嗯，因为粘连，你如果长的情况，你把它分开，很容易就又粘上， 再粘上， 嗯，对，很孩子很痛苦。 所以这个里面就需要判断一下，它属于这种粘连还是单纯的、 嗯、 没有粘连没有炎症、 嗯、 但是就是属于这种包茎哈。 对， 它的这种处置手段是不太一样的。 对， 还有包括刚才田龙主任说到的这种处理方式，我们如何帮它消炎，如何来处置的话、 嗯、 这个我觉得一般家长可能也不太会，还真的可能需要挂个号，我们请专业医生起码帮着先教一下。 嗯，我儿子就是小的时候也有点包有点粘连， 嗯， 基本上我就 告诉他怎么样的来自己洗自己护理、 嗯、 啊，所以小的时候他基本上没有粘连，有包皮肠但是没有粘连、嗯， 所以这个问题就很早就解决了、嗯、 对对对， 我们说在是不是越小的时候我们把这个很多问题给它预防和解决掉，就避免了后续我们有可能会挨刀这件事儿。 是的是的， 好、嗯、那这一条我们就需要尤其是爸爸哈， 嗯， 得特别的 多承担点责任， 承担一些责任了。 对， 其实说到这个包皮环切术哈，它的这个具体起源呢没有确切的记载，但是据说是6000年前埃及木乃伊和浮雕上曾经记录过最早的这个包皮环切术的一些这个图像画面。包皮环切术在当时被认为是提高男女生育能力的最有效的手段。切包皮跟这个生育能力之间真的有联系吗？ 在埃及的金字塔的壁画上出现有包皮的这种模式，就是能够认识到呢，包皮环切实际上是能够减少男人本身和由男人本身向配偶这方面的一些疾病的传播的、 嗯、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它是能够有改善生育能力的，改善生育健康的，生殖健康的意义的。那对于做完包皮环切以后是不是能够改善性功能这方面来讲呢，目前还没有定论、 哦、 啊，这个题目就是成人的题目了，就是、 嗯、 哎，有的说做完之后能够改善勃起，能够改善早泄，现在还没有定论啊，还没有定论， 起码没有足够的数据支持是吧？ 对，还没有足够的叫 evidence based 这种 data。 那目前来讲认为改善洁净度啊，改善生殖健康，这是有定论的， 肯定是有好处的、 哎、是有定论的。对， 但是我们也发现其实现在比如说在中国、 嗯、 我们在儿童期甚至在成人期做这个包皮过长处理这个环切术的人 嗯， 还是比较低的这样的一个比例嘛。那所以啊，也就是说非常多的包皮过长的人他是没有去做任何处理 的，这样 的 一个不去处理不去关注他的后果会有什么吗？ 那给大家说这个两个疾病啊， 嗯， 一个疾病呢就是由于反复的这种包皮的粘连形成一种叫干燥型的龟头炎。干燥型的龟头炎呢，整个龟头呢就是苍白色，很僵硬。这个疾病本身的发展它会向尿道去发展，尿道继而也形成这种病变以后呢，就形成一种硬化性的这种尿道狭窄，和非常非常麻烦。我们在临床当中遇到这样的病人的话，他有的时候这个阴茎的前段尿道啊全部都狭窄，痛不欲生， 就尿都尿不出来的感觉吗？ 尿不出来，对、哦、所以这样的病人叫重新做尿道。这就是包皮环切引起的硬化性的龟头炎，又引起干燥型龟头，又引起这种尿道的苔藓硬化，尿道狭窄。 所以其实这个源头就是包皮过长没有处置。 对，那么我另外一种情况就是阴茎癌的发生，因为包皮过长绝对是阴茎癌发生的一个高危性因素。 是因为反复的炎症感染吗？ 对，反复的炎症感染，包括一些病毒的侵袭啊，像 HPV 病毒啊，还有一些病毒的侵袭、嗯、那么就引起这种癌症的发生。我们医院呢做阴茎癌的手术淋巴结清扫和成型还是比较多的，但这方面就是看这个阴茎癌的发生呢，实际上虽然几率比较低，但是呢如果中国的几率还是比西方几率要高很多的，所以这也是跟包皮环切率不普及有关系。除此之外我们可以看到呢有一篇很好的文章啊，就是男性包皮过长的患者，女方她的配偶得到妇科炎症的几率要比包皮不长的这种情况，男性的这个丈夫的这种情况，这个女方的发病几率要高很多。所以呢这个我们这个研究团队呢在非洲就一个广告，什么广告呢，就是特别时尚的一个非洲女孩说什么你的男朋友还没有做包皮，所以她就把这种健康的观念呢要深入的植入到年轻人的头脑当中去啊，尤其是女同志女孩子自己的先生或者男朋友还没有做包皮的话，要鼓励他去做。 嗯，尤其是包皮已经是过长的情况。 嗯、对， 对对。 其实这个就是为了你们两个人的共同的健康来着想的。 是的。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哈，大家关于这个男性生殖健康，尤其是这个儿童期、青春期的这些健康，还有哪些想要咨询的内容？儿童期或者是青春期有哪些不良习惯可能会对生殖系统造成伤害吗？这个微信网友慧慧提问了，说儿子14，初二。 天天骑车上下学，听说这个骑车会对睾丸有伤害，是这样吗？是不是平时也不应该让他穿牛仔裤呢？ 国外呢做过一个研究，就是把长期骑自行车的运动员和正常的一般的骑行的人做了一个对照，他们发现呢，每天骑行时间在2个小时到3个小时以上的情况下来讲呢，对男性的睾丸的雄性激素和精子的生成的情况呢，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 每天2到3小时以上骑行的， 对， 嗯， 这个观点大家记住一下，就是长期大量训练运动的这个人群呢，实际上来讲，他对他的生精是有损害的，因为你大剂量运动之后呢，你的代谢情况会有异常，而且分解的一些肌酸这些物质呢， 嗯， 会对睾丸生精会有一定的影响。 那就会降低生育能力。 对，所以呢，不要特别大剂量的运动。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些，为了这个增肌啊，增加这个肌肉的，那么会吃一些，这个蛋白粉 、嗯， 甚至有些人呢，可能会要摄入一定的激素啊。这种情况毋庸置疑，对生精功能可能就会有更大的影响。 嗯、 那这是话外题，因为我们刚才讲的内容。骑自行车的人，他究竟是2、3个小时的影响呢，还是因为他特别大运动量的影响呢？我们现在倾向于2到3个小时长骑行距离对他会有影响。所以刚才您所提到这个问题呢，如果每天只是上学下学，间隔时间也比较长，不是连续的骑行那么长时间，啊、一次骑行大概 在半个小时 啊，半个小时，哎，也不到1个小时之内，我觉得这是问题不大的。 嗯嗯，好，那像这个穿牛仔裤，以前好像都说建议青春期这个服装上好像应该有所注意。 嗯啊，阴囊它远离身体的原因，皮肤皱褶很多，很松弛，就是为了给这个睾丸提供一个空调房啊。这个温度呢、嗯、比体温要低2度，这样睾丸的雄激素生成。精子发生，这两个重要的功能就能得到保障。 嗯、 温度过高，那么会引起睾丸的发育不好。 嗯， 在最后的环节来讲，我给大家讲一个这个青春期儿童的一个急症，儿童的急症叫睾丸扭转，啊，这个病来讲是很值得去大家去注意的。凡是孩子出现的睾丸的持续性疼痛和肿大。家长们都要特别的按照急诊的方式去对待，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睾丸或者副睾的肿大呢，在成人大多数是因为炎症，这个不奇怪，因为男性呢他是有性活跃期的，有性活动的，有的时候呢有大量的饮酒啊、劳累引起的尿液反流等等这些因素，它会引起副睾炎。但小朋友、儿童和青春期的小朋友出现急性副睾炎的可能性是比较低的，大多数出现的情况是睾丸扭转。什么是睾丸扭转呢？大家脑子里想象一下，睾丸的上面是连着条索像的一个东西，叫精索。如果睾丸下面像这个像圆球转圈一样旋转了360度或者720度，那么它上面连着的精索呢，就会形成爱大死者。这个时候血流就过不去了，时间长了以后啊，睾丸就坏死了。所以这个对于 什么情况有可能让他转360或720呢？ 还不是说剧烈活动引起来的，有的时候小孩子就在睡眠过程当中所引起来的。 啊， 这个目前呢，睾丸扭转发生的原因和诱导的原因还不知道，但过度的劳累啊，特别大运动量的活动。可能是个诱因，但他们也研究发现呢，本身睾丸发育的这个精索提睾肌发育的有异常，但是它提睾肌正常的情况下就像提升机一样，一提升的时候呢，它是垂直上下没有扭转的、哦、如果它的提睾肌发育是异常的，在收缩的过程当中呢，有一束的肌肉强，另外一束弱，那就会引起偏转、 哦， 所以呢，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确切的因素知道什么原因造成了睾丸扭转，预防性的措施我们也不太清楚，但是只是给大家提醒一下，也要告诉你们周围的啊亲戚朋友，如果小男孩啊儿童或青春期的男孩出现了睾丸疼痛， 那可能是大事儿啊，所以一定要赶快去医院去看， 挂急诊。 哎，最简单的方法，做一个 B 超，看一下睾丸的血流，就知道了。 哦， 啊，如果是血流减弱，甚至没有了， 嗯， 赶快啊，就是要找泌尿外科医生看。 起码要把抓紧时间把它反方向扭转回去、啊、 对对对对对、 啊、 是的。嗯，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司徒的提问。儿子六岁，睡觉的时候阴茎常常会立起来，这是怎么一回事？正常吗？是因为憋尿造成的吗？ 实际上来讲呢，这个我们先从成人来讲啊，成人健康的男性每天晚上要3到5次的自然的勃起，这个呢就是人的交感神经不兴奋以后睡着了，交感神经不兴奋了，而副交感神经这个开始起作用了，这个时候呢自发的一种夜间勃起。我们老开玩笑啊，这种自发性勃起实际上是改善阴茎海绵体的营养，又开玩笑呢实际上是在练兵啊，让它经常的神经啊血管呢得到一些锻炼。实际上这个本能啊是从小孩当时就有的、 哦、 从小孩就有，所以我们可以观察到几岁的小孩也出现这种情况，他是成人时期的这种自然生理现象在早期的自然的生理表现，不用很紧张。但是他的诱发因素跟憋尿有没有关系呢？可能有一定关系。在憋尿的时候呢可能会刺激到这个膀胱前列腺两侧的神经血管束、 嗯、 这个神经血管束就是负责阴茎勃起的。 好的， 诱因可能会有，但是不用太担心， 不用担心，它起码不是这个疾病导致的、嗯、 对。 嗯，再来看一看1412这位朋友，他说初一的孩子经常手淫，正常吗？怎么去阻止呢？ 应该来讲呢，手淫实际上存在的话呢并不是一件非常可怕可耻值得去指责的问题， 这得先跟孩子说清楚、 哎、对。如果说这孩子特别频繁啊，我见到临床上有的时候每天可能都要有，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就要进行一个心理和生理上的一个疏导了。心理上的疏导呢，首先要把这种手淫的这种罪恶感哈 guilty 的感觉要给他讲清楚，那正常的啊。第二个呢可能要给他很详细的讲一下这个就青春期性心理的一些教育。 嗯。 第三个呢还是要有很多的疏导的一些办法，把它向其他感兴趣的方向去引导，去 注意力分散吗？ 对，注意力要分散。 嗯， 第四个呢，就是其他减少刺激的一些方法，比如说宽松的内裤啊，这个不要过紧的衣服啊，不要过多的接触这些有性刺激的这些影视、 嗯 话题等等。即使手淫的次数相对多一些，家长一定不要把孩子当成一个坏孩子。或者认为他这是做的是非常有罪恶感的事情，不要这样。 嗯， 这会对他未来的性心理和性行为会有负面的影响。不妨呢作为一个朋友哈，开诚布公的，尤其是爸爸这时候决策非常重要。这个呢比如说你可以跟孩子这么讲，这个呢这个小伙子长成男子汉了都难免，但是呢咱们如果每天都沉浸在这个过程当中，那怎么学习啊，怎么做事业，还将来怎么去发展呢？对吧、 嗯、那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快要结束了。最后我们请田龙主任简单的给我们来总结一下吧。谁家可能都会有这种，如果是儿子处于儿童期也好青春期也好，家长应该从哪些方面给他们足够的帮助呢？ 嗯，以前都说生儿子操心少啊，其实这么听起来好像生个儿子也当妈妈的也挺操心的。 嗯， 但是呢操心总比不操心好啊，所以我们就告诉大家哪些情况你要多了解一些，多关注一些。从两点，第一个呢关注孩子这种发育过程身体上的变化，第二个呢从这个心理上啊性行为习惯上多给他关注和指导 就可以了。 嗯， 好，最后说一下田龙主任您的出诊时间吧，听众朋友有需要的话可以寻求您的帮助。 我出诊的时间是周二下午和周四的上午，那么每天我们长安医院都有男科的专家在出诊啊，从周一到周日。我们平时经常在我们泌尿外科出长门诊的是戴东西戴大夫和谢毅谢大夫。 嗯， 那么我是周二下午和周四上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非常优秀的啊这个技术骨干，像韩虎和周晓光，他们都是在周三全天和周四下午出门诊。 那么我们的为了方便大家看门诊，因为很多是上班族，我们在周六和周日的上午也开通了男科的方便门诊， 半天门诊是吗？ 半天门诊。 好的， 另外一个就是因为时间的原因，暑假快到了，如果要预约包皮手术的，请大家及早预约，因为到时候我们这边量也会非常大。 一般他那个排期会多久啊？ 一般是提前要一个月。 提前一个月。好，我们要再次感谢田龙主任的做客，谢谢您。提醒大家，问诊咨询仅提供建议，不能作为最终诊断和治疗方案，患者要根据病情及早到医院进行就诊。我是主持人白林，再次感谢您收听北京城市广播健康加油站节目，稍后为您播出教育面对面，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北京城市广播，明天下午4:30我们再见。 这时候最能让我想起你，多希望你在这里，哦哦哦，你总是愿意把你的手。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30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芝麻油选燕庄，燕庄芝麻油头道出榨自然香。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拥有7个面积不等的会议场地，可容纳10人至350人。专业的会议服务、舞台、影音设备，助力企业培训、研讨、专题讲座。建国门商圈会议之优选，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国宝。 北京城市广播。 下面连线是环保宣传中心的直播间，请播报员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晚间的晚间播报。今天夜间我市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总体良好，首要污染物为二氧化氮，预计细颗粒物浓度在 PM2.5 在每立方米40到90微克之间，全市各地区的空气质量均为二级良。